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。曾经有人这样承担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 上年轻 重来一次， 重来一次， 我只好紧接有你，不能在没有月亮的夜里，也不能轻易地闭上眼睛，因为你会出现在天空的心里。不能在一望无际的地方，也不能装进我勇气远去， 因为嫉妒寂寞 都会提醒我，我失去了， 我失去了， 我不会 你飞，雨温柔的吹，想你。

自己， 自己 畅游， 畅游 心间。 迷的我还有时，我想望住你的人，却怕留不住你的灵魂。我承认在心中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吻你的唇，来证明我的人生。在心中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寻寻觅觅，有你生命才完整。 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，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新华网消息，截止到10日，我国南海神湖海域可燃冰的试采满月，平台已经连续产期31天，总产期量达到21万立方米，平均日产约为6800立方米。12日，平台平稳应对了台风苗博的正面袭击。民政部的官网消息，五月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01.6万人次受灾，4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88.7亿元，灾情较2009年以来同期明显偏轻。国内首条无人驾驶地铁铁路线北京燕房线首段开始跑通试验，全自动运行的列车运行平稳，最大限度保证舒适的乘坐体验。该线路计划今年年底正式开通。环保部12日发布消息，未来3天，南方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，北方可能出现臭氧和沙尘污染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后

我心中，虽然你没有他。也曾伤心流泪。